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说的语言

不想要风雨，我

得更满。这里有我年迈的父辈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爱，心甘情愿经受你的苦累。这里有我的竹马和青梅，这里有我的兄弟和姐妹，正是因为凝聚这份爱，所以才把心有力推开，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，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。